法术、手雷、炮弹，对着下方巷子一堆可远程的技能全被浇了下去。伤害就算全加起来都不可能致命，但是各种技能效果，下边玩家被打得东倒西歪。金香这次是一支十人队，他自己被揪了上来，下边九位却是想尽办法却也没法上来。君莫笑死守防头，各种攻击的手段不求伤敌，只求位移，位移让他们再掉下去。略略居高的视角四下一扫，更见对方新队也有朝这边冲来的，显然暴露后对方正在又一次召集支援。 喂，还要多久啊？ 叶修问毁人不倦。 这垃圾装备输出真不给力。 毁人不倦此时自己都骂上了，嫌弃这一身拾荒装输出不够，不能更好的出气。 你告诉他交枪不杀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毁人不倦听不明白。 就是字面意思。 叶修一边说着斜跳出去，一记崩山击把一个又想跳上的玩家一剑斩了下去。 去死吧！ 终于毁人不倦这边一声大咆哮，叶修转回视角一看，也不知是用了什么技能，金香喷着血飞出老远。 我靠，浪费时间。 叶修立刻不守防头了，操纵着君莫笑就飞扑上去。 已经死了， 毁人不倦叫道。 装备！ 叶修大叫。君莫笑一个敏捷的鱼跃，把从金香身上爆出的也跟着他一起飞出的一件装备捞在了手里。毁人不倦有些发怔，这个人完全看不透啊。之前杀的三人也有掉装备，他看都没看，怎么现在为了装备都带饿虎扑食的？难道又是成装？毁人不倦这次杀得专心，杀得解气，全然没去想什么装备问题。击飞的金香在他眼里就是抛尸，潇洒的看都没看一眼。此时掉出的东西已经被君莫笑捡走，难道又是一件成装？这家伙是一个只把成装放在眼里的高端拾荒者。 快闪！ 叶修一声招呼，直接在房顶上飞奔。 其他人呢？ 毁人不倦还有点意犹未尽。 都被我杀了。 什么？ 是不可能的。 毁人不倦无语。不过同样在房顶四下一扫，也看到有增援冲这边而来，知道这里不可能继续杀下去，连忙也是跟着君莫笑逃之夭夭。倒在地上的金香已经死透了，不过还没选择复活，灵魂飘在半空，看到两人张扬而去，真想一口血喷死两人。作为一个大公会的核心成员，金香也是经历过不少大场面的，但今天这样的情况还是头面遇到。见面话倒是有两句的，但都是边打边杀，迅速击杀，抛尸就跑。同队的人呢，从头到尾没见着，什么情况？这都是金香没有选择复活，因为这边是神之领域，七十级的牧师已有复活技能，被复活角色复活的技能生命和法力虽然同样最低，但角色不会是濒危状态。此外原地站起，不用去复活点，免去了跑路的时间，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经验损失。但能减免一点损失的也只有经验，金钱还有掉出的装备是无法用技能挽回的，因为这些掉出来的东西其实都还在，只不过是在地上而已。金香正郁闷地咬牙切齿，提示框里出现了是否接受复活的提示。接受后，世界立刻恢复了色彩。金香从地上站起，地上还掉有他死亡时爆出的一个小钱袋，那是按比例掉出的他身上携带的金币。金香拾起，看到自己同队的九人站了一圈， 视角对着他也不吭声。于是已经跑走的两人，九人没有去追，都在等金香示下。 还愣着干什么？追啊！ 金香叫道。一队人连忙冲了出去。金香郁闷，一边跟着追出，一边这才点开物品栏查看装备。之前心情郁闷的都把这件重要事忘了，只在地上看到钱袋，金香以为是个不错的信号，他还当他没有掉出装备。哪知打开物品栏一看，就见装备栏中双手空空，顿时让他眼前一黑。 我的武器！ 金香惨叫一声。同队九个都吓了一跳，一起转视角回来。 我的武器怎么不见了？爆出来了吗？我没看到啊。 君莫笑手脚太快了，灵魂上天的金香居然都没看到自己有装备掉出来的事发生。九人一片沉默，他们都知道金香的武器可不容易。成武手炮、卸甲手炮，70级，拥有715的物理攻击力，55点的力量附加。此外拥有附加属性，攻击时有5%的几率打出破甲状态，持续6秒。这个破甲状态是有针对性的，打哪儿哪儿破甲。比如说攻击到上身打出了破甲，那么就是上身装备，也就是衣服进入破甲状态。破甲状态下衣服的属性全部抹杀，相当于不存在，而且耐久的消耗将达到300%。荣耀中装备为零时，装备将直接毁坏，无法修复，所以对于杀耐久的装备，玩家们都是十分痛恨。这要一个不小心耐久被刷成零，那损失就大了。荣耀中倒也没有那种直接一击上去扣多少耐久的装备，通常都是对耐久杀伤加10%、20%这样的属性。这个卸甲手炮打出的破甲状态显然也算是此类，虽然需要触发，但300%的杀伤效果可远远超过了一般武器的那种固定杀伤效果。不过杀耐久虽然让人讨厌，实际上还是破甲装备的作用更大。一件上衣的属性抹杀将极大的削弱目标的防御和属性，六秒由将形成近乎于装备压制的打击。总之而知，卸甲手炮拥有成武的彪悍基本属性，附加属性也是无论 PVE 还是 PVP 中都非常实用，是很稀有很有价值的一把武器。这一爆出，同伴们听着都肉痛。 快追上他们，给我抱回来！ 金香恼火地叫着，九人连忙又追了起来。金香更是已经进入暴走状态，在工会频道里高叫连连，呼朋唤友，原本算是工会公事上的斗争，被他掺杂进去了个人的私斗。陈叶辉看在眼里，完全没有去阻拦，甚至心下窃喜。这其实是金香这种人可以成为核心成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俱乐部工会虽然有正经公司的性质，但工会里绝大部分玩家都并不是正经员工性质。本着对战队的爱、对战队的支持、对自己喜欢的选手的支持，大家聚到了这工会旗下，为工会做一些事，相当对战队的支持，所以很多玩家们才会乐意去做。俱乐部靠的是这样的性质聚拢了大批干事的人手，所以说俱乐部工会虽然体制更严明，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工会成员，会长也不可能说一是一说二是二，毕竟玩家一是来游戏的，二是来支持战队的，会长在他们眼里其实不算是个什么东西， 所以对于这些粉丝玩家，公会还是当上帝一样招呼的。有事多凭自愿，可不敢乱下什么命令，什么的招人反感。而金香这样的玩家，虽然有人讨厌，但也不乏很多人喜欢围着他打转。这样的人就像现在，凭他私人关系就可以带动起来很多玩家。俱乐部工会就很需要这种能带动大家的玩家。此时金香召集人是从私人角度，但陈叶辉一点也不介意，因为这些他召来的人基本会听他的话，而金香却是得听他陈叶辉的话。到了核心成员这程度，那就不是一般玩家了，已经进入职业玩家状态。俱乐部并不是让他们整天白忙活，这样的有了利益关系也就好说话好管理了。 怎么了金香？ 这种时候陈叶辉不但不拦，还发消息过去询问，提升一下员工的工作热情。 我的卸甲炮被爆了。 金香气 啊， 这消息让陈叶辉听了都心疼了一下。这种装备即便是他们大公会也不可能说随便就有， 趁他们还在赶紧抱回来。 陈叶辉借机给金香打气，这不是场面话了，他是真的很希望金香能把这武器抱回来。核心成员也是副本杀 BOSS 等等许多活动的主力，卸甲手炮作用很大，虽然家王朝里枪炮师多，不止金香一个人有，但少一把就少了一部分威力。 我知道。 金香说着回了个愤怒的表情。工会频道看到他的呐喊，一堆人问着金香姐怎么了。金香升了核心成员后自动就成了金香姐了。一听装备被人爆，果然金香在工会里支持者聚起不少，纷纷叫嚣要来给报仇。陈叶辉也不多出声，这些人就让金香去调度好了。 又跑掉了，怎么回事？ 天南星这边收到的消息，君莫笑二人又一次露面，但又一次跑掉。 听说你们那边一队十个人，这都拦不住啊。 天南星问陈叶辉，他有点怀疑，这陈叶辉也在避免损失，故意放水了。这次又不是刚才只有三个人，这次足有一队。君莫笑的能力大家不会怀疑，但是他52级的角色输出不高，十个人死缠着顶上也总能拖好一会儿吧。结果这次居然又是破了空，只能继续狂追。这种追法大家都没信心了，因为君莫笑这样跑跑就没了影，不是一次两次了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 陈叶辉这被爆掉一件成武也不爽着呢。 十个人这都要拦不住，这没法杀了，大部分队都散成五人三人甚至更少，他们不是更没戏了？ 天南星说， 本来就没人指望一支队就能够击杀目标吧，只是扩大控制的范围，定位好目标，一举为上。 陈叶辉说， 那倒是快围啊。 天南星说， 围啊，谁没在围啊？ 陈叶辉说着。天南星一怔，这人貌似也是话里有话，难道已经察觉到他们中草堂的动作有些刻意的怠慢？两人这还明枪暗箭的说话呢，前方已来消息，人又不见了。一直没说话的春一老这时才算是吼了一声。 怎么样，卸甲手炮还算满意吧？ 这边叶修却是一边跑路一边问着身边的陈果。 嗯，不错不错。 陈果连连点头。新装备很不错，能从金香手里爆掉这件武器，金香的心情一定也很不错。这种武器真要是自己混在家王朝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轮到啊。陈果心下这样想着。 还有个头绳是吗？不过我看那个金箱装备的不是头绳啊。 嗯，他那个我不要。 陈国有些厌恶地说。身上装备比手里武器更影响形象，妹子们都很在乎的。陈国选头绳当然是为了和他的真人保持一致。金香呢，头上却是用的一个萌系的发卡，陈国一点也不喜欢，属性再好也不爱戴，这是女玩家的特点。 谁有头绳啊？ 结果叶修就问上了。 哎呦，行了，有这武器就够本了。 陈国说着。这是实话，成武比起子武更要难报不知道多少倍，想遇到合用趁手的更是难得。很多人能有见成武就很高兴了，甚至顾不上在意是不是适合自己。 你该去练级了。 陈国提醒叶修。 没关系，一天还是耽误得起。 叶修却好像还是意犹未尽，而他一边的毁人不倦也是杀得兴起。 下面呢？哪边？ 现在怎么找啊？ 三大会长这边都是头痛异常，原以为这是天时地利人和，是一次契机，但在进驻荒野小镇已经有些时间了，始终不能如愿，反被对方击杀了几人。杀几人损失是不大，关键是看不到一点希望。两个人跑来跑去的，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，三大公会这么多人竟然一点脾气都没有，搜来搜去死活就是搜不到，这让人有什么办法呀？ 发现目标。 这样的消息又来了。 杀，给我杀，赶紧杀。 三大会长一样的指示。结果不到一分钟后，消息再来，团灭。又是一个三人的组合，明显三人完全不是这两人的对手，甚至连一分钟以上的时间都拖延不了。一分钟内击杀三人，那是什么概念啊？那意味着不是在对战，基本就是单方面的屠杀。君莫笑52级，输出有限，毁人不倦倒是满级，但装备朴素，而三大公会这边可都是全副武装，属性高，装备好，结果一分钟里就被挂，就是扔三个这样属性这样装备的木头装在那儿，杀掉可能也就是这个时间了。对方的手法两次都是一样的，忍者百流斩，出水牢先困一个，然后合力击杀二人，完再回头杀水牢的这位。超简单的战术，完全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，人靠的就是实力。 对方实力强，小队加强一下人数吧，保证五人一组，外圈调进来的人也差不多到了，赶紧投入进去。 三会长赶紧做出调整。而这一次三组人被灭后，二人又是很快失去了踪迹，踪迹失去的是那么的彻底，失去的毫无痕迹，大家搜索的连个范围都没有，只能街上窜来窜去，任时间飞逝，点卡燃烧，除了知道对方还在线，其他完全没情报，有的甚至开始怀疑这两人到底还在不在荒野小镇。